啱啱聽到嘅咧，就係屬於鄧麗君嘅聲音啦。點解今日都會播下鄧麗君嘅呢啲片段咧？咁呢個片段嚟自呢個1989年嘅民主歌星獻中華，即係六四事件嘅時候啦。咁就因為五月八號咧，其實咧就係呢個鄧麗君嘅20年嘅死記啦。眨下眼咧，又係唔見，又即係唔見咗呢位人。仁者咧20年啦，咁啊又引證一次咧，就係想長命啲，做多啲壞事啦，啊咁就啊好人通常都係好早就即係唔喺度啦。咁啊頭先只歌咧就叫做《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咁呢首歌咧就當年佢喺民主歌聲獻中華入邊去唱噶啦，咁佢就話呢只歌其實就唔係佢嘅歌嚟噶，咁啊。頭先個片段咧，就係佢即係佢就話上到台度咧，就佢就臨時咧就練揀咗隻歌，咁就練咗一陣啦。咁呢首歌佢就從來都冇喺現場唱過。咁但係如果你聽到，其實就鄧麗君嘅聲音其實係即係點講喺首歌裏面你都反映到嘅，就係話你感受到佢嗰種即係激情啦。其實首歌講咩咧？譬如讀一段歌詞啦，歌詞其實好好啊。咁就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張大叔失去了歡樂，李大嬸收藏了笑眼，鸟儿飞出温暖的窝巢，春天变成寒冷的冬天，亲友们失去了自由，抛弃了美丽的家园，朋友不要贪一时欢乐，朋友不要贪一时久安，要尽快的回去把民主的火把点燃，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边，山的那一边，我好有意思啊！我觉得特别送俾今时今日年青嘅一代香港人吓，即系讲紧所谓本土嘅香港人，记住你条根都好紧要嘅。咁啊，唔系话一定爱国就老土。咁啊，大家自己去分析，自己去谂啦。杰斯又冇资格教你哋。不过但系即系。傑斯就好樂意去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即係香港人走過嘅一啲歷史啦。咁鄧麗君好值得我哋敬佩嘅，即係喺89嘅六四，佢有支持過呢個學生嘅民主運動啦，亦都即係。 邓丽君喺临到即系死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冇翻过大陆唱歌嘅。 嗯， 咁啊呢个就大班同我分享过佢嘅日事啦。因为阿郑经汉咧就同佢好熟嘅，曾经喺加拿大亦都差唔多做过佢嘅经理人咁滞嘅。咁、嗯、啊跟住啊大班都以前都讲过一个故仔俾我听，就系、是、曾几何时咧就有啲中國關係嘅人咧，就以喺當年啊，八九十年代就以$100,000咧，就請啊鄧麗君翻大陸唱歌嘅。咁啊大班就話咧，就呢段日事咧，就即係令佢記起，就係佢都同阿鄧麗君傾啦。又喂，制得過啊，大佬$100,000啊，大佬喺嗰陣時好犀利咁但係咧，到最後咧，其實鄧麗君都係咧諗都唔諗咧，就係、是、拒絕咗嘅。咁鄧麗君其實即係我都記得佢曾經講過，就係話佢翻即係如果有一日佢翻大陸唱歌咧，嗰一日咧就係、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嘅嗰一日嚟嘅。咁啊，佢係非常之即係堅信呢個咧孫中山三民主義嘅。咁啊，一位好值得我哋敬佩嘅歌手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因為我哋錄音就5月10日，咁佢嘅死記就5月8日，咁所以我哋覺得就好值得懷念下佢啦。OK， 咁啊翻嚟咧就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老評啦。OK， 咁啊應該都差唔多噶啦。咁啊其實講咁多都係希望大家今時今日喺政府打緊民意牌嘅時候。作為香港人，自己再問一問大家，唔係問一問自己啊，即係今時今日叫你待住先嘅呢班人，信唔信得過？又或者就係我哋嘅民主，其實係一直點解咁荊棘滿途？咁好多嘢咧，我哋應該要值得咧，即係去 recall 翻曬所有呢啲嘢嘅咁然之後就再去決定。究竟我哋值唔值得去支持呢一個所謂叫做待住先啦、啊？咁呢個再講多幾句嘅就係、是，即係咁呢個政府而家咧就收到最新嘅指標啦嚇、啊，七成嘅民意啊嗱，點樣解讀俾你聽咧？就係、是、咧呢、這個 picture 咧，大家都真係要需要知道嘅。OK 啊，當然就係咧，照目前嚟睇。泛民嘅反對，即係反對個政改方案嘅決心，仍然係表面上睇係好堅決嘅。OK， 咁好啦，咁個 scenario 就不出一兩個啫。第一個就係、是、如果真係到最後係過唔到個 政改 咧，啊過到就最好啦。嗱，過到呢，首先就係、是。過到呢個係今時今日習近平嘅指令嚟嘅。OK， 佢唔係同你玩假嘅，好肯定。點解咁講咧？你話共產黨真係信咗民主啊？梗係唔係啦？因為再講一次，習近平其中一樣嘢就係咩啊？習近平除咗講四個嘅堅持之外咧，仲有嘅就係要個制度法啊嘛嚇，制度法就係依法治國啊嘛。咁佢嘅依法治國係乜嘢咧？就是、依佢嘅章法去治國啊嘛。咁喺中國其實喺兩會嘅時候啊，我哋都再提大家啦。雖然大家都肯定忘記咗啦，就係人大嗰、那個其實今次兩會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要過嗰個叫做立法法啊嘛。立法法咧就係將嗰個人大嘅權力繼續擴大啊嘛。啊、然之後就令到所有嘅地方嘅立法，你一定要透過翻人大先叫做為之正統。咁即係話咩咧？啊，習大大管治中國嘅理念就係咩咧？佢又要強權，又要靚仔。個靚仔就係咩咧？個靚仔就係咧，佢要所有嘢咧要經過個人大嘅背書。咁佢心目中就係佢只要控制個人大。咁就已經搞掂嘅，呢個係絕對可以做到嘅，或者就係控制個人大同埋個政協同埋個常委，再加埋嘅所謂國家安全法嘅政法委，咁咧大致上嚟講咧，佢嘅即係佢嗰個管治嘅理念咧就可以得以即係彰顯啦。OK， 咁佢翻翻嚟香港其實又同一概念啫嘛，嚟緊其實佢咪就係要佢亦都係要依法治國啊嘛，咪要控制個。立法會咯 ，OK， 咁點解佢一定要個政改過啊？就係、是、因為佢要第二日嗰未來嘅特首 ，OK， 嗰個認受性更加之有公信力，有500,000人幫佢選出嚟嘅啊，咁你 咁你就所以就要問問自己，你愿唔愿意去帮阿习啊做呢个五百人嘅呢五百万人嘅呢一台戏咯？你系你可能与有荣焉噶，可能你系一份子嚟噶，咁你自己去决定啦。好啦，第二个就系话，如果个政改一样系过唔到，原地踏步嘅时候，咁阿习要乜嘢咧？而家好清晰啊，就话俾你听咩？佢要你泛民死啊！佢要你泛民做千古罪人啊！就系话咩咧？佢要佢就算过唔到，佢要话俾全世界人听，香港个政改过唔到，系泛民班人喺度逢中必反，反中乱港。其实我喺个民间度系有七成嘅民意支持嘅基础嘅，所以嗱，而家呢个七成指标咧，已经俾咗呢个六八九政府啦。佢攞唔攞到咧，就一件事啦。你又要咁樣分喎、啊，佢唔係要周容式嗰隻話，周容式嗰隻要嚟做勢嘅，佢要嘅係一個普遍有認受性嘅民意基礎，啊，所即係佢唔係一個造假嘅，佢所以咪點解嚟啊？鍾庭耀嚟緊會出嚟做啦，咁然之後就阿田少就科咗25万俾佢，跟住然之後咧就俾佢開始做，唔係佢就未開始做嘅，佢就會差唔多去到呢個表決前就會開始做啦。OK， 咁其實都係嘅啦。鍾庭耀做嗰個咧，都可能到最後其實個目標就係望住七成嘅民意去做啊，等等咯。咁好多人幫佢做緊功夫啊，所以你要明白成個 picture 究竟係點樣。OK， 咁所以我哋翻轉頭係咩咧？如果我哋相信反對待住先呢樣嘢嘅。好簡單啦、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其實好微薄嘅，我哋就係透過唔同嘅渠道俾多啲鼓勵呢班泛民嘅議員囉，先收起大家嘅成見，即係我嘅睇法就係、是、OK， 俾多啲鼓勵佢哋，或者俾一個好清晰嘅 message 俾佢哋，話俾佢聽咩，你放膽去撳個反對掣啦，有回報俾你嘅，我哋從公利行先，你都係想撈返個議員啫，我哋會俾返啲票你嘅。OK， 咁我哋作为香港人，作为一位满18岁嘅合资格嘅选民，记得嚟緊嘅区议会同埋个立法会係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就算原地踏步咗之后，阿爺跟住就要喺个特别喺个立法会嗰度呢就会做好多功夫㗎啦。佢要嘅係乜嘢？佢要下一届嘅立法会呀。就要佢將佢變成好似大陸嘅人大咁樣，佢無論佢對乜嘢嘅草嘅方案出嚟，有絕對大多數，佢有絕對嘅把握可以過到所有方案，包括23条。OK， 啊，或者你話喂23条唔使三分二一半，佢唔係要呢啲啊， 唔係咁樣， 佢係要營造一個社會嘅共識出嚟，令話俾人聽。香港其實有好多人都覺得好有需要要立23條㗎啦、OK， 所以我哋作為另外一邊嘅選民，我哋今次係要踴躍出嚟投票，或者你未係呢個選民嘅話，積極去登記做選民 ，OK， 或者身邊有人仲未係選民嘅話，呼籲佢登記做選民。見到班泛民嘅議員話返俾佢聽，你去啦。唔好轉態啊！你轉態，你就一定冇運行啊！要話俾佢聽 ，OK？ 咁我諗我哋可以做嘅咪就係咁多。然之後每個禮拜喺條街度搞嗰啲大龍鳳，有鳩佢啦。最多咪少啲出街咯，嗰啲唔關我哋事㗎啦。咁啊，即係係就係咁㗎啦嚇。咁啊，所以即係、個 picture 就係咁啦，話咗俾你哋聽啦。咁啊，阿迪有冇咩补充啊？ 冇乜补充啊，呢度 冇乜补充。我哋咧就讲下第二样嘢咧。我想讲到电影嘅呢套电影咧，就其实都做咗一排噶啦。咁我最近先都上完画添噶啦，旧年嘅电影嚟嘅吓，旧嘢嚟咁啊，分两下啦。因为咧我就最近啊，先睇翻呢一套电影啦。咁未睇呢一套，未讲呢一套电影之前咧，其实咧就讲一个古仔啦。呢、這个古仔就真人真事嚟嘅。咁就或者好多人都其实可能都喺报章上睇过呢个古仔。咁呢个古仔呢就发生喺即係一两年前啦。咁大陆其实都好即係都好广泛去报道㗎。咁所谓叫做呢就係、是、第一个呢係透过微博 而可以找回自己的細路仔的一段新聞來的。咁呢段新聞呢就發生在兩個家庭，咁啊呢兩個家庭呢，一個呢就在江蘇的農村嘅，咁呢就個事主呢就是一位女士，就叫做高永合嘅。咁另外一個家庭呢就是嚟自呢個深圳嘅，好似係湖北人嚟嘅，不落户咗深圳。咁呢個家庭呢就係個爸爸呢就叫做彭高峰嘅。咁、okay? 首先呢就係、是、彭高峰呢個家庭呢，佢太太叫做紅衣嚟嘅。咁然之後呢兩公婆呢喺2005年呢就生咗個細路仔，咁叫樂樂，改咗個名。咁然之後呢個細路仔呢，大約2005年出世之後呢，大約喺兩三歲，即係大約2008年呢嘅某一天呢，就喺深圳呢就失蹤嘅。咁呢個彭高峰呢就喺深圳呢就係、是、好似喺南山區嗰邊呢就係、是、從事一啲呢即係開咗間士多，跟住然之後呢就入面喺間網吧，咁仲有呢就俾啲外來務工呢打下長途電話，即係有啲電話擺喺度，咁長期就係靠一間咁嘅店小店鋪呢就經營即係維生嘅。咁佢喺2008年就即係唔見咗自己個細路仔啦，咁就開始呢個呢即係中國好普遍好多家庭都有經歷過嘅尋子嘅呢、這個即係歷程啦，開始。咁佢就開始尋子啦，咁然之後嘅中間嘅過程呢又俾人哋呃過好多次啦，即係譬如好多即係佢印晒啲傳單周圍派，咁跟住然之後呢就連自己間店都結束埋。咁亦都係好似上一兩集我哋講過劉德華套失孤嗰個主人翁一樣，就係、是、亦都有一種心態，就係、是、佢覺得對唔住自己個仔，所以呢就算係大海撈針漫無目的，咁佢就都係 keep 住去揾。咁然之後呢佢後尾呢佢就加入咗一個呢即係一個網上即係一班即係都係唔見咗細路嘅家長組織咗一個團體，個團體好似叫做寶貝回家，就係叫寶貝回家，咁、okay. 一個咁嘅組織。咁大家有時可能就喺心靈上呢大家可以即係舒緩一下啦，又或者呢就係、是、亦都可以有啲資源，可以大家即係尋子嘅資源又可以共用一下啦，咁所以呢佢就加入咗一個咁嘅組織。咁呢呢個故仔之引人入勝就係乜嘢呢，咁呢喺2011年左緊呢佢真係俾佢呢係即係有個線索，咁就亦都係通過微博嘅，通過微博，咁呢就有人呢就話呢喺江蘇嘅一條村入面呢就見到一個細路仔，嗱嗰個已經係2011年㗎喇喎，咁個細路仔就已經係6歲7歲㗎喇喎 ,ok, 咁個樣又有啲變咗㗎啦，咁但係呢就有個人就 send 咗個微博俾佢，跟住然之後呢就俾一幅相佢，咁佢睇，咁就睇到嗰幅相，佢一睇呢雖然個細路仔長大咗啦，但係呢即係嗰個係爸爸嘅感應啦，佢就覺得呢個真係好似啦，真係好似係落嚟嘅。 OK, 咁但係呢佢初時都半信半疑，因為佢呢幾年呢其實佢不斷成日俾人呃，譬如佢老婆都話喂會唔會係 Photoshop 啊、因為好多人呃過佢啊，即係譬如通常喺大陸呢就你一登呢啲尋子廣告呢就好多人打電話俾你㗎啦、就話喂我見過你個仔嘅蹤影啊，咁然之後你問再追問落去呢就你俾夠錢我先啦，或者你嗰個獎金你俾住一半我先啦，因為嗰陣通常出獎金㗎。咁然之後就係咁樣，有啲呢就譬如話就算你話你唔俾錢佢，你去揾即係去到現場揾佢，佢真係揾啲賊嚟老笠你嘅，唔係講笑，即係你因為你帶佢好清楚你帶住嚿現金咁樣。咁所以呢即係又即係好危險嘅一件事，尋子又係一件。咁anyway, 咁佢就2011年咁佢見到之後呢即係收喺微博收到呢個訊息，咁佢就決定呢到最後呢都係去，咁佢就聯埋深圳嘅公安一齊呢就去江蘇，咁然之後呢就揾到另外一個家庭，就我哋頭先講喺江蘇省邳州市八二鎮苗樓村嘅一條村入面呢就揾到一位阿姨，呢位阿姨就係頭先我講嗰位叫做高永合啦。咁然之後呢揾到佢，咁呢就見到佢呢就真係養住兩個細路喎。咁呢就一個呢就係男仔，一個就係細路仔，一個六七歲嘅細路仔，同埋一個呢就再細啲嘅三四歲嘅一個細路女。OK, 咁然之後呢到最後呢就捉咗佢啦，捉咗佢之後呢再做曬啲 DNA 親子鑑證啊啲等等嘅所有嘢呢 就確定咗咧嗰個仔咧係真係呢個彭高峰個仔嚟嘅，真係樂樂仔嚟嘅。 OK， 嗱呢個古仔點解會發酵得好緊要咧？就係、是。因為後尾就再發現個古仔裏面有另外一個古仔，咁就係呢個發生喺高永合嘅古仔啦。咁咧就點咧？就係、是、咁究竟佢呢兩，然之後咧就發現咗佢家庭嗰個組合，就係、是、首先高永合就有一個十幾歲嘅女噶啦，係照自己生嘅。OK， 咁然之後咧就因為佢就曾經有病，去醫院做過手術，錯誤就將條輸卵管咧。就切斷咗，咁佢就變咗變相做咗個結扎啦、嗯、，OK， 咁啊吹佢唔長，掹佢唔長啦，咁終之佢冇得生。咁你知道農村啦，你冇得生，跟住你就生咗個女，冇仔，好撚大鑊噶嘛。咁啊，所以咧又即係長期就受到老公嘅白眼啦，又或者係呢個奶奶嘅白眼啦等等啦。咁然之後跟住落去咧，佢個老公咧就出咗去深圳咧就打工嘅。好讀好長時間就去咗深圳打工，咁就留守喺村度咧，就係佢老婆咁啊，種下嘢，種下啲棉花啊等等啊嗰啲咁嘅嘢啦。咁然之後咧，佢個老公咧就喺過往幾年咧喺去深圳打工嘅時候咧，佢咧就曾經抱過兩個細路仔翻屋企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嗰個細路女，好細個嘅細路女。咁然之後咧就抱翻去，咁佢就同阿高永合講啦，同老婆講。我就喺地盤打工，咁咧就有個工友嘅生咗個女出嚟，佢唔要，咁所以我就抱咗佢翻嚟，咁啊養埋佢啦，咁樣咁啊擺低咗佢啦，擺低咗佢個老公咧又出去打工啦，咁、那個細路女咧就改咗個名字就叫小月月嘅，咁、那個月咧就係、是、粵語個月嚇、嗯，因為就即係代表佢就喺深圳呢個地方執到佢翻嚟咁樣啦，咁然之後第二次咧佢又係咁樣就抱咗個細路仔翻嚟。咁然之後個老公咧就同佢交代有另外一個故仔喎，就話俾個老婆聽佢就話：嗱冇啊，因為我呢幾年喺深圳出面打工啦，嗱你又生唔到仔，我咧就同一個女人咧就生咗個仔。 嗯， 咁而家個女人我唔要噶啦，我抱翻個仔翻嚟。咁其實呢個對高永合咧就好大打擊嘅，因為始終即係個哇搞，即係自己個老公出咗去啊，原來有第二個女人，跟住然之後咧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因為知道自己衰，自己又生唔到仔，咁所以咧咁佢又咁個老公又擺低咗個仔喺度咁嘅樣，咁變咗咧一家咧就無端端咧就變咗五口人啦 ，OK， 咁咪亦都有呢個細路仔，咁佢就一路養啦。呢個仔咧就喺2008年咗緊抱翻去嘅， 嗯， 咁大家就好明白啦。咁然之後尾咧，到最後咧，去到2010年咗緊咧，佢個老公咧就因為癌症咧就死咗嘅， 嗯， 咁死咗之後咧，到去到2011年嘅某一天咧，突然間就呢個深圳呢個家庭嘅彭高峰同埋一大堆公安無釐拉混。走去山長水遠走到去江蘇，然之後咧，即係有一日你突然間有班公安嚟你度，跟住就捉 Q 咗你，話你係人販子拐帶兒童，你都莫名其妙，係因為你完全根本唔知道嗰個故仔，咁後啊，因為然之後咧，高永合咧就後屘就被判坐咗半年啦，但係呢個唔係對佢最大嘅打擊啊，最大嘅打擊就係乜嘢咧？公安將佢嗰兩個。將佢嗰對呢對細路一對一個男一個女全部拎走曬，咁人有感情噶嘛？咁亦都好簡單啦，就話翻俾高永合聽，你嗰個就唔係你老公同出邊個深圳個男一個女人生嘅，其實係你個老公咧喺2008年咧就喺深圳拐帶咗一個男一個細路仔，然之後咧就將佢攞咗翻嚟。咁呢個你話你作為嗰個老婆係咪真係？即係散撚曬啦，成個人係咪先？咁然之後咧，更加嘅就係仲有感情喺嗰個細路女度噶嘛。咁個細路女其實稍後咧就判就滴咗翻去，就長期就擺咗喺深圳嘅嗰啲福利處啊嗰啲咁樣咧，即係嗰啲孤兒院好似保良局嗰啲咁樣就養住佢。咁然之後咧，佢亦都冇資格去申請即係領養翻呢個細路女，因為喂你係人販子嚟噶嘛。同埋當年其實都幾有廣泛嘅報道，就係因為嗰、那個即係輿論嘅壓力啊，就係話喂你點可憐都好噶啦，即係有一種聲音喺個社會度，有一種聲音就係、是、 喂，大佬點可憐都好，佢始終都係人販子個老婆，你冇理由俾翻嗰個細路女俾佢嘅。咁後屘個細路女咧，其實咧就都即係俾另外一家人符合資格嘅一家人咧，咁咧就領養咗啦。咁呢件事咧，就其實對嗰個高永合嘅打擊係好大。雖然佢仲有個十幾歲嘅女係佢自己親生，但係你始終就係嗰對細路仔有感情啦。咁後屘咧，其實咧就即係去到2012年、2013年咧，其實咧就鳳凰咧，其實都做過呢一段新聞嘅，咁然之後咧就同埋加上咧就係嗰個深圳嘅家庭攞翻嗰個仔啦，咁然之後嗰個彭高峰咧，其實咧就自己親自咧去同呢個高永合咧係見面嘅，咁見面嗰一刻其實係好感人嘅，即係你要明白嘅就係咧嗰個彭高峰咧，其實咧喂佢面對住嘅就係呢、這個。即係如果佢唔講道理嘅，佢會覺得就係、是、喂，你呢家人其實係你呢家人拐咗我個仔3年 ，OK， 我其實係冇嘢可以原諒你噶嘛。咁但係佢了解過個故事之後咧，咁到最後咧，佢哋成為咗朋友。咁、彭高峰其實講咗好多心裏嘅説話，就係、是、譬如話乜嘢咧？即係當個仔翻去嘅時候啦，唔認得本身嘅老豆老母，因為佢被拐嘅時候只係得2、3歲，咁佢要重新適應過深圳嘅屋嗰個屋企嘅生活啦，城市嘅生活啦，仲有就係咧，其實如果有其實喺視頻有好多嘅呢呢個新聞嘅紀錄片睇，你睇到個事後翻嘅時候咧，呢、這個樂樂仔咧，其實咧佢個性格亦都大變嘅。佢喺高大呢個高永合嗰、那個即係蘇州農村個家庭咧成長嘅時候咧。嗰兩三年咧，佢讀小學啊，讀幼稚園啊，佢嗰啲成績係好好，譬如仲有就影佢嗰個農村個屋企，佢貼咗好多獎狀啊，之如此類。咁譬如話，即係都訪問嗰個細路仔，個細路仔好生性嘅，佢就話知道媽媽做嘢好辛苦，所以我就努力讀書啦，細希望大個咧，我可以揾到多啲錢養翻媽媽咁樣。但係咧，佢自從2011年咧，俾翻佢原即係佢個親生老豆。即係揾翻之後接翻之後咧，佢個性格都變咗啊！好有趣就係、是，譬如話，佢變到好生骨大頭菜咯，因為咧嗰個親生父母咧，中佢中到咧，即係黐曬線。譬如有一段我睇過一段視頻咧，就係佢哋去北京玩嘅時候咧，咁佢個僆仔突然間發脾氣，哇，係咁狂打個老豆啊！即係出盡曬力嘅，咁同埋個老豆都講就係、是。我哋真係即係我哋都要適應一下點樣重新去教佢，因為覺得自己欠佢好多，咁同埋咧就係、是、亦都即係成日好似驚佢又會再走過啊，之如此類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就呢、這個都一真係一個幾即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社會問題。咁但係呢個古仔咧，其實就後嚟咧就拍成咗我想講嘅呢一套電影，大家應該都或者好多人都睇過，舊年就係、是、陳可辛嘅。親愛的啦，咁親愛的咧就其實就係依循住呢一個咁嘅故仔，就即係去拍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即係有啲小插曲出咗嚟啦，就係、是、因為嗱，其實咧佢個故仔咧所謂就叫做咧依據一個真人真事嘅故仔，咁但係其實咧高永合咧就據講咧其實就唔係見過陳可辛好多次，咁亦都係其實咧就透過個村幹部咧。陳可辛咧就了解到呢個故仔，咁同呢個高永合亦都係其實寒寒暄暄咁樣咧就見過一兩次，咁但係然之後咧就開始拍啦，咁但係陳可辛就將個故仔啦，哇可能就佢就覺得就佢要再加多啲戲劇性落去，咁佢點咧？咁咧佢個故仔個高永合咧就係、是、由呢個趙薇飾演啦，咁呢個村姑，咁趙薇就憑呢套戲就攞咗香港嘅最佳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啦。咁我睇完我都覺得佢首先講演技咧，佢係呢套戲我覺得都算係合理嘅，佢真係做得唔錯，特別譬如話佢嘥咗好多時間落去咧，去學一啲安徽嘅農村話啦，咁佢學得好即係好似嘅，咁呢個相對我哋上幾個禮拜講過嘅劉德華嘅失孤呢，咁你就睇到失孤嗰種失敗啦，應該叫失敗啊，嗰套戲叫做，你就見到劉德華嗰種咧所謂敬業熬業啦 ，OK 嚇、啊，你睇完你就明白我講乜嘢啦，即係垃圾嚟嘅。咁好啦，咁啊講翻呢度咧，咁咧就佢就加陳可辛就加咗一啲佢嘅元素落去，其實將個故仔再扭一扭，其實咁佢後屘事後解釋就叫改編。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令到高永合個傷害好大嘅，佢就點咧？ 佢就將個故仔講到咧，就係咧，當公安嚟到，去到佢嘅地方攞咗攞翻個上個細路仔，拘捕完佢，佢又坐完半年監出嚟啦。跟住然之後咧，下套電影嘅下半決咧，就講翻呢個村大嬸咧，點樣人生第一次去到城市，去到深圳。去尋子啦，因為佢太掛住佢嗰對仔女啊，咁佢其實咁去到佢其實去深圳咧，就想去福利個福利局嗰度咧，就想睇下有冇辦法可以攞翻嗰個細嘅女啦，又或者就係咧，佢又好掛住個嗰個啊，即係喺入邊叫做田鵬嘅呢一位小朋友啦，咁好掛住佢，又想去揾佢啦，等等啦，咁啊同埋佢身無分文噶嘛，咁佢加咗兩樣嘢就係咩咧？佢就加咗咧，就係咧，佢又曾經翻去佢個死鬼老公個工地嗰度，就揾翻一啲佢以前死鬼老公嘅同事，就想證明咧嗰個細女咧係真係執翻嚟嘅，即係唔係拐帶嘅等等。咁佢咧為咗咁樣證明咧，佢咧就以自己嘅肉體咧。因為嗰個同佢嗰個佢個死鬼老公個兄弟唔肯出庭做證人咧，佢就用自己嘅肉體咧。就去即係做一個交易，即係話嗱，你幫我做呢個證人啦，我俾你診一次啦，即係咁樣，你明唔明啊？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呢、這個就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陳可辛加咗入去嘅嘢啦。第二樣就去到個結局啦，就係、是、個結局咧，其實個結局好悲劇嘅，就係、是、嗱，佢又攞唔翻佢嘅佢嗰個細女嗰、那個撫養權。另外咧就仲有咧就係、是、即係佢又試過去揾呢個家庭，呢、這個家庭雖然都原諒咗佢，即係黃渤飾演嗰個家庭，咁但係咧就其實就佢亦都唔可以即係好多機會去探佢嗰個仔啦。咁到最後個結局咧，佢仲竟然咧因為俾呢、這個佢嗰個死鬼老公嘅兄弟診過之後咧，佢以為自己咧係不育嘅一路都，咁原來自己唔係不育啊。原來佢老公係點佢？佢呢個係講緊一個即係中國農村嘅婦女嗰種無知啊、嗯！然之後係好有戲劇性嘅。然之後到最後咧，佢俾過佢嗰個兄弟診完嗰鑊之後咧，佢有咗。咁呢個就係最後一個結局。咁搞到佢咧，差唔多要精神分裂咁樣，因為即係你諗下嗰個 明 係啦，嗰、那個處境其實幾慘咧。嗱，佢本來應該有一個齊整整嘅家庭嘅，雖然佢老公都走咗，有三個子女 ，OK 啊，唔係喺個電影入邊咧，就佢就冇講到佢有一個十八歲、十幾歲嘅女嘅，咁、一對執翻嚟嘅仔女俾人哋攞走咗，攞走咗佢又好辛苦去尋子女，尋完子女調翻轉頭翻嚟，發覺自己有咗，咁呢個咧。我同意陳可辛嘅，即係喺個電影個逼力裏面咧係好好嘅，咁但係呢個就搞出咗一個大頭佛啦。咁高永合其實而家都係做緊一個維權，就想去追討翻，即係想攞翻個公道。咁佢就覺得好慶嘅，即係佢覺得就第一我都唔係完全同意俾個古仔你去幫拍成電影。第二你仲將佢扭到咧，即係毀我清譽咁樣。咁啊趙薇又出嚟解釋過啦，又話都係一套電影啫，希望佢就唔好咁上頭啦咁樣。咁同埋因為個電影嘅處理係好仲有一樣好令到即係事主好慘嘅就係咩？因為佢臨到尾最後個結局咧，佢將所有咧嗰個幕後嘅花絮咧影翻曬出嚟，咁包括咧就係、是、幾位演員連埋導演咧，曾經咧去探過呢位高永合啊，跟住然之後咧即係佢就做到一個即係做到一個環境出嚟，好似令到大家覺得咧呢個高永合咧係自愿授權俾佢哋去拍，咁但係後屘高永合就即係否認咗呢件事咯。咁所以咁我睇完呢套電影點解會講下咧？首先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講過失孤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兩套戲都係講緊即係呢個中國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是、拐帶兒童。咁兩套電影嘅對比冇可否認，唔使講，親愛的。我都幾推薦大家可以睇下，咁啦呢個咧喺前幾年，我記得呢個陳可辛嘅《中國合夥人》嘅時候，我哋都讚過佢呢樣嘢，就係咩？佢一個少有嘅香港嘅導演咧 ，OK 係好拿捏得呢、這個即係嗰個中港合拍片嘅嗰條底線，好有能力去拿捏呢條底線。咁啊，記得喺《中國合夥人》嘅時候，我哋都講過啦，就係、是、譬如話。 佢知道啲乜嘢係應該講，啲乜嘢係唔應該講，但係佢我認嗱今次係第二次，我真係幾當然我唔識佢，但當然我但係我覺得就係佢每一次俾我睇到佢嗰個電影咧，佢都係可以俾翻我感受得到咧，佢係想有一個訊息話俾大家聽 ，OK？ 但係咧，佢明白到喺中國電影裏邊係唔容易嘅，咁佢選擇咗一個方法就係乜嘢咧？就係你睇完套電影有一啲嘢。我未必好清楚话俾你听个立场，不过我可以令到你继续自己去諗嘅，去諗、嗯、去思考嗰个 topic。譬如我哋上一次嘅中国合伙人，其实就係讲緊嗰种80年代中国年青嘅一代经历过嗰个我哋可以叫佢做中國解放以嚟最自由嘅嗰幾年、嗯、啊，八六八七啦嗰幾年，跟住然之後再嚟一個六四，嗯、六四之後嗰三個年青人嗰種心態嘅轉變，譬如話去到向前看嚇、啊，崇美向前看，不講不談政治，唔好衝擊政府嗰種心態，其實喺嗰套戲嗰度其實係有演繹出嚟嘅、嗯。OK， 但係佢唔會講，佢唔會好白咁講俾你聽，但係佢用好多暗示，譬如包括透過一啲電影嘅配樂啊，或者仲有一啲修飾過嘅對白啊等等，佢都做到呢個效果出嚟。咁今次其實亦都一樣，就係話呢個絕對係一個中國好敏感嘅一個問題。但係嗱，你首先就係、是。佢好聰明嘅，即係我覺得，譬如話，首先喺入面咧，基本上冇奸角嘅，除咗嗰個咧，喺撒眼露過面嗰、那個，即係飾演呢、這個趙薇嘅嗰個老公，但係嗰個老公咧，其實一兩幕戲嘅啫，就係講佢點樣拐咗佢，然之後喺個 CCTV 度影到佢將個仔從火車站咧帶走咁樣，係咁樣嘅啫。然之後嚴格上咧係冇乜嘢奸角嘅 ，OK 啊，包括連公安都好好嘅 ，OK 噶，呢個符合翻，起碼符合翻你可以喺中國放映嘅嗰個標準啊嘛，係咪先？但係佢嗱，即係譬如你當然有范博偉嘅，譬如話你睇緊嘅時候，就算你有一位中國嘅觀眾，你就切，首先你要問一下點解嗰啲公安咁多年都會幫佢嘅，有冇搞撚錯啊？梗係收水㗎啦，啊係，但係佢唔需要講白，你咪自己去揣摩咯。但係 anyway， 起碼喺成套戲裏面咧，係冇乜嘢奸人嘅角色㗎喎、啊。包括咧就係阿趙薇嘅角色，喂大佬啊，佢拐咗人哋兩個仔女㗎嘛，佢個家庭雖然佢係個老公。但佢亦都係呢套電影入面一個悲劇人物嚟㗎嘛，因為佢唔知道佢嗰兩個仔女係佢老公做個手腳㗎嘛 ,ok? 咁所以佢亦都係一個悲劇人物。咁嗱呢啲嘢呢，即係呢啲嘢呢，就陳可辛係計得好準㗎。但係起碼就係乜嘢呢？喂，佢令到你睇完套戲，你起碼仲會思考一下成個即係嗰個拐帶兒童㗎 ,ok? 喺中國嗰、那個嚴重性嘅問題啦，同埋佢話俾，同埋咧佢真係有做過好多，我諗佢做過好多，即係資料搜集佢真係做過好多。如果你相對翻嗰度失孤，嗰度失孤啊，真係屌你敗北之中嘅敗北，成套戲就帶住你喺度睇住劉德華就喺度周係啦，川州過省就喺度打，其實係一個旅遊節目嚟嘅啫，白痴嘅嗰套電影，介紹景點嘅啫，跟住咧就去到某啲位差唔多嘅時候就揸下你少少眼淚，又揸唔到啊先失敗。但呢套你唔同咧，就譬如話嗱，佢又譬如話，佢會講到俾你聽啊，即係嗱，譬如話佢亦都有講過嗰個寶貝回家嗰個組織，咁然之後咧就透過唔同嘅即係唔同嘅父母親，去用一啲對白去否拔嗰個咧，即係唔見咗細路嘅嗰啲家人嘅心態。譬如有啲人咧就自我催眠，覺得個細路仔仲喺度嘅，只係唔知去咗邊啊，我一定會揾到佢嘅，加油加油！有一啲咧又好悲觀去睇，一講又喊啊，喊到收唔到聲。佢會嗰啲嘢咧，其實咧係會有令到中國嘅觀眾係會有感受啦。又或者譬如話，仲有一幕啦，都係講及到呢個政見問題㗎。 就是讲到呢有一对夫妇佢呢唔见咗个细路呢六七年啦。跟住然之后呢佢终于放低呀。原来放低系好难㗎即系对佢嚟讲。咁佢就决定就再生啦 ,ok。咁佢再生呢去到个政府部门呢佢就咁样喎。个政府部门嗰个官员就话啦。唔佢就解释佢两公婆就话啦我哋就唔见咗个细路。我哋而家就准备再生啦。咁你喺大陆因为一孩政策啦嘛。咁如果你要再生你要攞又要攞证啦、就即係头先第一次返嚟讲。咁你要攞个准生证㗎嘛 ,ok。咁你攞个准生证嘅时候呢咁、那个官员就话啦咁你要攞个准生证你要提供你嗰个細路仔嗰个死亡证俾我㗎嘛。你如果冇嗰个死亡证点证明你係前面嗰个細路仔死咗我先可以再容许你再生第二个。咁嗰个老豆就扯火。边个话我个仔死咗先。我而家我再讲次俾你听我仔失踪啫。我仔失踪我仔未死我仔未死我点会攞个死亡证俾你啊。咁样呢就返去嗰个头先讲嗰个呢连妈输连妈嗰个道理啦。咁呢啲呢即系呢啲咁嘅细节呢我就想讲呢就係两套电影你就睇到嗰个功力啊。那个失孤就是一个年轻的好像是一个中国导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好像没有做过功课。但你见到呢嗱翻转头我们一位地地道道的香港电影的导演 ,ok, 陈可辛是一个我即、就是我一路对他我都觉得是即、就是唔错嘅一个导演嚟。所以即佢好多嘢我未必係好认同譬如话佢嗰种美式嘅拍摄嘅即係讲故事嘅思维呀等。但係 anyway, 佢其实一路走嚟由以前 UFO 嘅电影呀去到依家。其实我觉得每套电影呢都有啲嘢值得人即係值得大家去欣赏。咁我觉得近年佢拍几套嘅合拍片呢佢少有係我觉得我仲会嘥啲时间去睇下佢嘅电影譬如当年嘅第一套入去大陸嘅如果愛啦或者仲有跟住胡灑啦武俠啦武俠其實都有很多息怒係釋放出嚟嘅。咁仲有跟住我哋頭先講過嘅合夥人啦去到呢套呢套親愛的我覺得佢都拿捏得好準嘅，即係佢仍然可以達到個目的就係話你睇完你係會諗下呢個問題或者你有個衝動想去多啲了解一下即係中國嗰、那個拐帶兒童嘅問題同埋佢好叻嘅一樣嘢就係佢可以話到俾你聽唔係拐你嗰個人呢係一定係奸㗎。其實兩邊都有故事㗎咁佢就透過一套電影呢話俾你聽呢其實喺一個拐帶兒童裏面呢嗰、那個即係 拐人 係啦 嗰個 拐人嗰邊其實呢都有佢另外的故事。而呢個呢你生活喺大陸呢其實呢你可能會 get 到一啲即係共鳴嘅。我就會有嘅因為我身邊有朋友有親戚啊其實都有好多係經歷過呢啲咁嘅事啦。咁但係可以再即係再分享多啲。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我就好後知後覺嘅即係我都係呢段時間先睇返呢套電影。咁我覺得好嘢喎呢套。咁啊演员方面其实几个都做得唔错黄渤都做得好啦赵薇我都觉得做好嘅。 因为喺你口中好少讲嘅系合拍片。唔系即系我唔已经话唔好用赞嚟形容唔系垃圾喎。 嗱我唔好大赞㗎吓。 你 要讲个电影技巧喎譬如话仲有套电影都系啦有少少冗长啦其实中段有啲嘢系可以唔需要讲嘅散略咗佢唔使嘥咁多时间都得都有一啲咁嘅毛病咁但系冇办法啦呢、這个其实因为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佢嘅计算其实系计中国嘅观众唔系计我哋 ,ok, 咁而中国观众可能系要求另外一啲嘢佢就要俾第二啲嘢咁所以因为呢套始终都系一套合拍片嚟嘅，或者即係差唔多，淨係差唔多一套內地電影啦，嚇。咁、所以不能大讚嘅，但係值得去睇嘅，嚇、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套都我睇完之後覺得唔錯嘅電影啦。咁、 okay. 所以同大家即係分享埋啦，分享埋啦。咁、大致上係咁嘅咯噃。 好啊。 係啦，咁其他仲有啲咩補充咧？其實就。差唔多啦，人行減息喎，我哋啱做緊又， 係 你係可唔可以的又講兩句咧？每逢禮拜日咧，人行就減息噶啦， 係啊， 係啦， 無端端就減四分之一，係 啦，咁你又點睇咧？ 唉，繼續谷啊，谷嘅 ，OK， 一方面谷個經濟， 第二方面嘅係我自己覺得今日係幾多號啊？ 係 今日係咦五月咯， 十號咯， 五月十號咯，係啊，去到即係翻翻嚟有兩個顯示出到嚟。第一四月份應該內地會自四月份成個經濟數據都係唔好。第二出到嚟五一個消費都係唔得， 係 所以。又要抌，又要落藥落去。 嗱，小心啲噶啦，我就係想提大家幾句啦。就雖然我哋嗱，我都係咁講，我咧就短期內，即係講緊幾個月咧，幾個月之內嘅事咧，或者呢一今年咧，我覺得咧就個市一定都係會推高，無論個上海或者深圳或者個或者香港，但個速度咧大家就要小心要睇實啦。咁就即係我哋唔知道佢會快呀慢呀等等啦。咁人行再減息其實呢嗱首先就係大家唔好咁單揀，就淨係會將佢理解為呢啲錢呢就會計再放水，放水就係嘅。但係水係咪全部去曬個股票市場呢？咁大家就要諗。我就係話俾你聽呢，就係呢首先頭先阿迪都提過啦，四月份嗰個經濟數據係差到呢係離曬譜嘅 ,ok, 出口啊 ,PMI, 所有嘢都係嘅。咁呢個講緊一樣乜嘢呢，就係喂，即係好簡單，賭還賭嘅，你都要有啲實業去支持啊。咁而一個實業其實係支持唔到嘅。咁呢個跟住要再睇中國政府加擺幾多個力落去啦。譬如話講緊而家開咗嘅一啲好多嘅空頭支票，譬如話個房地產嘅放鬆啦，又或者就係騰訊嗰個點樣配合國家嗰個政策嗰個互聯網 Plus 嗰度啦，個互聯網 Plus 嘅而家做緊好多好大嘅動作，但係呢啲嘢全部嘢 work 定唔 work 咧？好啦，仲有翻去我哋講嘅互聯互通一路一帶，係我都講到煩啊！喂，呢個消息都炒咗段時間，開始乾涸㗎啦，因為你開始咧有啲嗱，譬如話大家就已經開始會思考下，喂呢件嘢究竟係真定假㗎？係，係堅定流㗎？你就咪真係可以做得到㗎？仲有 亞投行 個主席係咪真係你做㗎？仲有啲人係咪真係好似我哋咁講會俾面你㗎？好多嘢開始就會諗啦。所以咧，呢個消息仲炒唔炒得起，又係另外一樣嘢。仲有一樣嘢咩咧？就係咧嗰啲地方嘅債務，我私底下就同阿迪成日都密切留意住呢樣嘢。呢樣嘢咧就係講緊2008年嗰個胡温年代嗰個09啦，08-09金融風暴嗰陣時，個國家放出嚟嗰40,000億，其實唔止40,000億，再講一次。嗰、那個後遺症究竟係咪我哋預期中咁細啊？其實可能係比我哋想象中更大，大到今時今日都未解決到嗰、那個中國嗰個地方嘅債務咧，其實係好撚大。咁今次嗰個不斷嘅放水，除咗係因為實業唔掂，想懟到個股票市場好熾熱之外，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要幫啲地方政府還錢，用唔同嘅方法去還錢，因為咧近期咧，其實你睇到咧，譬如特別喺江浙一帶咧，好多地方嘅政府咧都發行一啲地方嘅債券出嚟，但係冇人買嘅，因為係人都知你頂你個肺，你係得個殼嘅啫。仲有就係咩？以前我可能仲俾面下你，依家你叫我點信你啊？你冇能力貪污㗎，而家你點揾錢啊？ 唔係 你唔貪污，你點揾錢先？你答唔到我啊，大佬。 又或者另一個問題， 係啊， 或者另一個問題。顶你我买 Q 你都系拉鸠我， 系啊系啊，我买咗你又会拉我噶嘛，大佬。咁所以咧，嗰个地方嗰、那个发债咧，其实嗰个效果系唔理想嘅。咁呢个所以咧，即系要提翻大家就系嚟紧，无论什么咩中国版嘅 QE 啦，又或者系呢个减息再继续减息啦，喂，其实唔系净系要嚟怼股市噶，仲系要嚟救地方嘅。所以咧。佢係有其他用途嘅，咁所以咧呢個咧你就要衡量一下嗰個股票嗰、那個即係嗰個熾熱程度會唔會係好似之前咁樣咯？睇住嚟玩啊，大佬嚇、啊，即係有風險㗎嚇。OK， 最後講少少嘢啦。咁就今日係母親節啦。 係， 其實 唐有芳嗰個蛋糕嘅 鋪， 嗰個嘅優惠就做完啦。但係我哋呢班主持，即係我哋 Red Gap呢度嘅主持，就好多人都訂咗個蛋糕嘅。 其實就首先多謝唐有芳先啦，就同埋咧亦都多謝啲 Red Gap 嘅會員啦。咁效果係唔錯嘅，咁起碼就唐有芳母親節咧就做到停唔到手嘅。咁但係都係咁講，咁先預告一下啦，我哋都慫恿緊呢個 Patrick 老闆咧，就父親節又嚟多劑嘅。OK， 咁父親節我哋會盡早確定咗之後咧，就同大家講。咁但係希望今即係喺父親節咧之前咧，就可以早少少時間就做嗰個訂蛋糕嘅機制。咁等呢、這個即係唐友芳嗰邊有足夠嘅時間咧，就去即係整呢啲蛋糕啦。咁都唔錯㗎，今次嗰個效果。咁如果 miss 咗嘅話，就留意住嚟緊父親節，又或者其實呢再講一次，就係你屋企人有人生日啊，特別係啲長者，咁好值得即係透過唐友芳呢就整返個呢、這個呢啲咁嘅健康嘅蛋糕啊，絕對係一個健康食品，咁好好嘅。咁嗰個嘅生日蛋糕個種類啊，個choice仲多過父親節母親節嘅，因為母親節我哋今次就只係兩款啊，朱古力慕斯同埋呢個豆腐芝士俾大家揀。咁如果係呢個生日蛋糕咧，其實就仲多好多嘅。咁詳情咧就上翻去呢個唐友芳嘅 Facebook 啦，或者仲有唐友芳嘅網頁啦，咁就就可以揾得到呢啲資料噶啦。咁大致上係咁咯，好嘛？咁最後送埋呢只歌啦，都係以鄧麗君嘅歌聲做一個結尾啦。咁就鄧麗君其實就。唔好成日覺得鄧麗君老土，即係喺華人嘅歌聲裏面呢，其實呢我如果你要我揀即係最好聽嘅歌聲呢，我毫不猶豫就係揀鄧麗君。咁亦都因為中國嘅老百姓亦都有佢哋對鄧麗君嘅集體回憶啦、啊、甚至即係我講過，我認識啲人曾經係當年年青嘅時候，那些年係聽住鄧麗君嘅歌呢係打飛機嘅。都有嘅喎， 係啊， 咁你就知道鄧麗君把聲咧好正，因為最近咧都同阿毛哥咧，即係唔知點解有一次咧就同阿毛哥傾開偈，又講開鄧麗君，咁佢都係咁樣認同，佢話咧你上咗年紀咧就會明白鄧麗君嗰個聲音嘅魔力，咁佢話佢都有好多外國嘅朋友咧，其實咧係嗰個 iPod 入邊咧。擺嘅歌全部都係鄧麗君嚟，咁佢話佢曾經分享過，你問啲鬼佬點解你嗰陣聽，你聽唔聽明啊？佢唔想聽明啊，總之好啦，好聽咯、啊，就係覺得，嚇、就係咁，冇得解嘅。咁所以咧就最後送埋呢只歌啦。呢只歌其實咧就亦都係我一隻好中意嘅鄧麗君嘅歌嚟嘅，即係又係一啲我一個人好失落嘅時候啊，我就會聽下呢只歌啊。咁呢只歌咧就。好有氣氛嘅，即係當你好失落嘅時候，其實你係會聽完之後更加失落㗎，隨時會自殺嘅，我覺得會。咁但係就即係我意志堅強嘅，咁大家就唔擔心。咁但係我真係仲好中意好中意呢只歌嘅。咁呢只歌其實大家都好熟嘅。咁歌名叫做《淚的小雨》。咁我哋就送埋呢只歌俾大家啦。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翻嚟，咁等埋刁民又翻嚟咧，再講下其他話題啦。 好，拜拜。 分不出是淚是雨。泪和雨一起流溢，一起雨中分离，泪珠儿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藏在我心底，就好像藏起回忆。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 相见不已，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啊啊啊啊啊，藏在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寂寞。